但是，只要康厚明他们头上农民工的头衔没有去掉，他们引以自豪的行业和付出心血的尝试就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对于所在而且付出了青春的城市，他们只能是流动人口，处在边缘的边缘。因为即使是廉租房也没有他们的份儿。虽然这些房子就是农民工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农民工为之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乃至生命的城市，至今还没有准备好给农民工一个家。正因为如此，人大代表康厚明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农民工的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家的问题。没有家，就意味着农民工所在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他者。不管农民工做过多少贡献，也不管农民工事实上只能依靠这个城市过活，城市都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陌生土地。这种现状不仅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种现实的困苦和悲剧，他们要为此付出更多的辛苦，还换不来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更危险的是，这种现状对于城市的未来有着更加严重的威胁，因为很可能因此培养出一大批对所在城市怀有强烈不满的边缘人。缺乏教育，没有技术，却有强烈的挫折感。但愿这样的威胁会在康厚明以及很多关心农民工的人大代表的努力下及时得到消解。随着我们的城乡统筹政策的逐步完善，粮食会有的，面包也是会有的，一个简陋而温馨的家也是会有的。燃放鞭炮的民主和人道问题。每年过完春节，关于是否应该燃放烟花爆竹的争论就会出来，大家争不出个名堂，政府也只好进进放放。而现在的趋势基本上是持禁的局面，可以预计明年会有更多的城市开禁，而北京开禁的尺度会更大。开禁的理由是民意，自从禁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过年没有年味儿，没有气氛，似乎如此下去年将不年，国人的传统也随之消散。我不否认，如果在全国举行公民投票，估计十有八九是支持开禁的人占多数。如果简单的理解民主，理所当然的应该服从民意，听任老百姓燃放烟花爆竹。但是我不认为过年燃放鞭炮是一个民主程序可以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像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应该用投票或者其他办法考察民意多寡来解决。春节放鞭炮是一个很古老的民俗，它本身蕴含了中国人在每年辞旧迎新之际驱魔驱邪求福迎吉的强固心理，也契合了国人大人孩子过年追求热闹的心情，因此属于一种具有巨大需求的民俗习惯。但是这种习俗产生之初仅仅是放爆竹，没有什么火药，大家听个动静不大的响声而已。后来有了火药，但由于制作技术粗糙，而且人们的购买力有限，动静也不是很大。记得我们小时候鞭炮都不是很响，比较响的二踢脚非常少，很多人家都买不起。过年放鞭炮也就是星星落落。然而随着改革以来，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买花买炮不再是个问题，而且好像烟花爆竹业技术也突飞猛进，感觉鞭炮是个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响， 一度有些鞭炮看起来简直就像手榴弹。因此，每到过年，居住十分密集的城市里放起鞭炮来，简直令人恐怖。在外人看来，完全像是在进行一场真实的战争，爆炸声震耳欲聋。即使在密封相当好的房间里，两个人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儿，呼吸困难。放鞭炮放到这个份上，事实上无论有多少人支持都不应该了。且不说放的人本身不慎造成的伤害，就算人人都炸不到自己也不应该。每个人群里或多或少都有害怕惊扰的病人和老人，以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这样强度的爆炸声已经足以令这些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某些特别敏感的有心脏病的人因此死亡也不是不可能。同样害怕爆炸声的还有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鸟以及各种小动物。真不知道从初一到十五这些天他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只知道郊区很多农家养的鸡会因此很多天不下蛋，甚至死掉。害怕爆炸声的老人、病人和小小的孩子肯定属于少数，但是他们过安静生活的需求却是根本性的。这种需求跟一般老百姓的民俗需求不在一个层次上。民俗需求是一种额外的附加性需求，只考虑多数人的额外需求而放任爆竹放肆的轰炸，少数人的生命因此遭受伤害，这是不公正的。就像人们不能用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取缔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涉及人们的生命安全的问题时，即使仅仅涉及的只是少数人，民主也必须在此却步，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问题。如果要考虑过年过节的气氛，我倒赞同过年可以放一点响动不大的烟花，让烟花的美丽点缀节日的天空。当然，最好有一定的组织和控制，防止由燃放烟花导致的火灾。嗜血儿童的制造者。几年前在电视剧《小兵张嘎》热播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了这种把战争当儿戏的儿童剧，露骨的面向儿童宣扬一种很不健康的战争观。今天看到了电视里播放的国际恐怖分子在阿富汗设置的一段录像，一个12岁上下的儿童充当刽子手，用匕首杀死一名所谓的叛徒，然后一点点地割下他的头颅。这样的画面让我感到我当年的文字实在说得太浅薄太轻飘。让未成年的孩子卷入战争，让他们习惯于嗜血杀戮，甚至将杀戮看成自己的娱乐，委实是人类的一种最深悲哀。看着那个稚气未脱，眼睛里充斥着仇恨和兴奋的阿富汗孩子，那些非洲内战中兴高采烈地拿着卡式冲锋枪到处扫射的童子军，想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未成年的罪犯，那些动辄杀人非常残忍的杀人的孩子，其中还有女孩子，心中五味杂陈。成人之间的杀戮往往都有正当的理由和借口，尤其是这种杀戮形成一定的规模变成战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相信国内那些以孩子为主角的战争片都有非常正当的道理，因为被消灭的对象都是十恶不赦的敌人。我不怀疑这些道理的正当性，不过如果从指使孩子行刑的恐怖分子角度来看， 他们肯定也有一些理由用来说服孩子。恐怖分子的对手也同样是他们无法饶恕的敌人，甚至恶魔。而叛徒无论在哪种文化中都是最可恶也最可鄙的人。一个12岁的孩子能够兴奋地执行杀戮，显然他是被说服了，相信他被灌输的一切。很显然，那些在孩子身边的人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注入仇恨，培养他们事业的接班人。也许这个孩子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自杀式袭击的人弹。当然，我们可以说，国际恐怖分子的道理不对，我们的道理对。但是作为孩子，能分清这些吗？在往昔的战争岁月，让孩子卷入战争也许是迫不得已，但是作为和平发展的今天，依然宣扬这种孩子参战的故事，而且宣扬的如此轻佻，如此儿戏，好像战争就是孩子的杀人游戏，还能那么理直气壮吗？电影、电视仅仅是嗜血儿童制造者的一小部分，大头是网络和电子游戏。这些游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一种儿童可以亲自参与的杀人体验，比起电影、电视更有快感，更有刺激，更有参与性。随着游戏的逐步升级，杀人游戏变得越来越富有挑战性，也越来越血腥，杀手也越来越没有人性。虽然我们知道这些游戏都是虚拟的，尽管随着游戏的制作技术越来越高，人的形象也日益逼真，但毕竟是虚拟的。制造商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那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事情，绝非现实中的真人实事。看了一场电影，玩了几次游戏，直接导致模仿杀人，这种丧失理智的情形好像也并不多见。但是，这种东西见多了，多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在人的脑子里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便是成年人，也未必能够有效地克制这种作用的诱惑，何况心智发育不健全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犯罪虽然不是游戏的直接模仿，但或多或少都有游戏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和电子游戏具有很大的成瘾性，孩子进入游戏之后往往不能自拔，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力摆脱游戏的诱惑。在这些成瘾的孩子那里，什么是虚拟世界，什么是真实世界，往往是混淆的，至少界限不那么清晰。对于游戏成瘾的孩子而言，游戏尤其是那些制作特别高超、特别考验人智商的游戏，对他们的支配力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这种游戏恰好十分血腥，那么他们扮演的角色就跟教孩子杀人的恐怖分子一样。作为一个在处于中国重点大学教书的教师，尽管接触的竟是些所谓的听话的好孩子，可我还是能感觉到我们的战争文化，尤其是游戏文化对孩子的恶劣影响。我知道在我们的大学校园外面有更多的问题少年在困扰着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甚至是执法人员。教育孩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还不能做到最好，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让孩子远离血腥。黑窑的存在与揭黑记者的命运。在黑砖窑事件的报道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黑砖窑山西的运城地区最多，而这个地方恰在几年前发生过一起令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震惊的事件。一个揭黑记者以莫须有的名义 被抓进了监狱，判刑八年。现在，这位记者已经被提前释放，案件却没有能平反。现在，黑砖窑事件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运城再一次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只要什么地方接黑受阻，那么黑就会更多。如果什么地方接黑者受到了惩罚，那么黑就会泛滥成灾，黑的令人发指。凡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黑的世界。凡是有人想用黑幕遮掩的地方，也是黑的世界。那是一个黑暗、冷漠、没有人性的世界。不仅仅是黑砖窑里面的人没有人性，砖窑的周围也一样没有人性。一个劳动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居然把已经被解救出来的奴工转卖给了自己的亲戚。事发之后，得到的处分居然仅仅是降两级工资。在事件没有惊动中央之前，当地的政府和执法机关难道一点风声都不知道？那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来找，难道他们一个也没有见到？感谢那个劳监部门的工作人员，他的存在给了我们答案。社会的整体性冷漠从官府开始，仅仅有中央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让舆论监督成为事实，揭黑者不再受到打击报复，黑才难以横行。山西等地的黑砖窑事件已经沸沸扬扬了，很多人抨击黑砖窑的背后自然少不了权力做保护伞。正是有了保护伞，黑窑主才会如此胆大妄为。当然，不排除黑窑买通个别执法人员对自己进行保护，但是说已经形成了一张保护伞，我觉得倒未必。毕竟为了区区一些小砖窑而冒如此大的风险，估计没有多少人这样傻。黑砖窑的存在，如果要在政府方面找原因的话，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制度性的冷漠。虽然黑砖窑大都设在偏僻的山区，但是由于开设时间很长，不可能地方政府一点都不知道。尤其是那些子女被拐卖的父母来山西寻亲的络绎不绝，更是足以引起当地的注意。但是尽管你不能说当地政府完全没有作为，但毕竟作为不积极，甚至发生过警察限制寻亲的父母透露别人孩子的消息，劳动监督部门工作人员把已经解救出来的童工再次倒卖的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也是个别的，但却反映出当地政府对此不作为。如果政府重视的话，个别工作人员断不敢如此大胆顶风作案。个中道理非常清楚，一来寻亲的父母不是本地人，人数再多也对本地执法机关造不成什么压力；二来摧毁黑砖窑需要成本，但在这个成本谁支付还是个问题的情况下，执法机关自然不会积极；其三，这是最关键的，打击黑砖窑不是当地当前的任务，没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地方政府自然趋向于不作为。正因为如此，黑窑的奴工现象才愈演愈烈。